好，那谢谢今天大家播控特别大家一起来学习啦哈。那我们同时也有直播哈，那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发言，都会直接出去哈。那我们刚才大家都有初步都有彼此认识哈。那陈先生刚到了哈，陈威廷先生哈。那我们怎么是有谁介绍您这个课程吗？ 对这个蛮好兴趣的， 是是是，好，欢迎欢迎。那这旁边是董明仁先生、楚美如小姐、彭大为先生，然后我们常言师，然后陈令飞、陶礼平，好，待会还有一位郭秋成先生会到，好，那我们今天就现在就开始了，好，正式开始。那个我们今天是我们成云会，好，我们成云的理念是叫做知死有备，乐活善生嘛，那所以到底什么叫做知死有备，乐活善生哦？只有很抽象的理念，好像大家一下子也不太能够掌握这道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一直觉得可能有必要利用一点时间哦，把我们什么叫做知死有备，乐活善生这样的一个想法理念哦，来跟大家做一些报告。那知识有备嘛，那所以有备在前，然后如果有备之下，那希望能够透过有备之下能够做到所谓的那个比较放心的去做所谓的乐活善生，那因此我把这个四次的课程我把它叫做有备课程，那整个有备的基本的概念就是所谓的 ATP 了，那什么样叫做 ATP？那所以今天就是来跟大家一起，我们一起来学习哈，什么是 ATP 哈？那如果大家看我们这边投影片哈 ，ATP 哈，那中文我把它叫做 ATP， 把它叫做预立乐活善生计划哈。那为什么叫预立乐活善生计划？简单讲哈，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计划，是目的是要达到乐活善生，那。这个计划是要预先来做规划然后准备，所以我把它叫做预立。那如果你再用英文来讲的话， ATP 的整个完整的英文就是这里大家看到了这个 Advanced Total Planning 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接着为什么要做 ATP， 其实国外就是基于第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了。什么想法？简单讲就是说预先准备超前部署，那我们马上就会想到说，那我要为什么要预先准备超前部署，为什么？那主要就是基于一个体会理解，就是说我们可能随时我们不知道的状况，那可能意外或怎么样就失去了生命，那这个我们没办法，谁都没有办法预期啊哈。那如果你得了病重，或许你还有一段医生的诊断会知道你还有一点预后。那如果你真的碰到意外事情的话，可能你连准备的时间都可能来不及。所以这是死亡的状况。那除了死亡之外，那有可能我们可能没有到那个死亡的状况，但有可能万一我们一样碰到疾病或者有些意外，导致我们现在都可以正常的表达意识，可是因为意外或者疾病导致我们突然丧失意识能力，那这个时候变成我们丧失意识能力之后，我们基本上就没有办法以我们现在可以沟通的方式来跟其他人沟通。我不晓得丧失意识能力所谓卧床植物人是不是真的不能沟通啊，但是至少我们目前医学上来看的话，我们没办法像我们现在这样沟通。那如果这样没办法像现在这样沟通的状况发生，那我们很多事情假设在我们意识能力还健全的时候，如果有先做一些表达，做一些沟通的话，那会不会万一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至少我们有先表达一些意识在那边，做一些决定在那边，那这样会不会比较好？所以不管是死亡还是说丧失意识能力这种状况，是我们都没办法事先真的100%可以预料到。那万一 基于一个万一的立场，那万一真的遇到了，那如果我有事先针对万一这个状况之下，我很多是想要怎么做，先做一些意识的表达的话，那就是所谓的做一些准备的话，会不会比较好？就大概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才会说，那我们如果可以预先准备、超前部署这样的一个想法之下，我们是不是可以来思考尝试做 ATP？ 好，那接着就是说，这个那我们有预先准备、超前部署这样的想法，那到底我针对什么事情要做预先准备、超前部署？那就是这里跟大家提到了哈，这个面就是说。我们主要几个项目，第一个就是医护、财务、人身善后。这里在讲什么呢？医就是表示医疗的事项，护就是照护，万一我们有失能或者是行动不方便等等需要照护，包括我们一般理解所谓的长照等等，医疗面、照护面。那财务就是我们身外物的这一些，我们有一些累积的财富这一块，我们是不是也要做一些事先的准备规划？那人生面呢，就是除了我们医疗照护财务之外，我们有生命就会在死亡之前，就是这个生命就是在走我们所谓的人生嘛。那这个人生除了我们所谓的生物学的生命之外，这个人生才是真正赋予我们所谓我们的生物学的生命价值的关键啦。所以变成你的人生要怎么过，你想要怎么样的人生，那这个人生的部分可能也必须要做一些学习，做一些准备，这样厚植我们的生命的厚度。这样的状况下来做这样的一个成长准备，会不会也是有必要的一个面向？那身后讲的就是假设我们生命终结，但是生命终结后有一些事情还是持续你必须要做处理，比如说这个告别式的问题，比如说你要不要有什么样的这个葬法，土葬、火葬、海葬等等，或者甚至有一些或许不一定归入遗产的项目，一些东西你要怎么处理，那或者回到遗产哪一些遗产的事项你想要做怎么样的安排，这个都是我们预先准备、超前部署可能要去思考的一些面向的问题。大概就是我们要预先准备、超前部署，那针对什么事来预先准备、超前部署，就是这里讲的医护、医疗、照护、财务面、人生的面向跟所谓的生命终结后的一些，不管财务，不管一些我们一些所谓的身后事的一些事情的一些想法规划，是不是都是属于我们可以去思考的部分啊？大概是这样啊。那接着就是说，那刚才讲预先要预先准备啊，准备这一些，好像讲起来很简单、很抽象啊。那问题是具体要怎么往下做啊？那这个可能就是必须要学习啊，因为有一些东西我们可能一下子会不了解它是什么，或者虽然了解但没有那么深刻的掌握，那就会变成说我要怎么往下做。那其实这个很多并没有办法能一下就知道了，就要靠学习。那所以学习当然你自己学也是很好，那如果有能够有一群人大家一起学也是不错的助力。所以我们陈云是很鼓励说我们在这边一起思考这些问题，那一起觉察这样的问题，然后我们可以一起互相交流意见，然后一起互相来，常言师常常讲的这个共学，我们可以共学，然后累积一些我们针对这些议题的一些想法，那可能在反复的思考之下，那其实就可以来做一些自己想要的一些规划的一些具体的内容。所以预先准备，要预先准备，要准备这一些项目，那我们怎么去做准备，可能要靠学习累积，然后去思考之下，然后来做具体的规划。那接着就真的要去规划下去之后，就是照这个实际的规划去实践。那实践之下不是说我们现在规划就一定就不会变了，因为事情万事万物都随时随刻随时无时无刻不在改变，我们的想法也会改变。那所以说既然会改变，我们内心的想法、外在的环境既然都会改变的话， 那所以我们虽然规划也实践了，可是这样的一个会改变的状况之下，就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还是要去做一些随时有必要的调整啊。那做这样的调整，也就是讲简单点是 update 了哈。那 update 的东西不只是外面环境的这种所谓变化下来，我们必须要去 update。随着我们的学习，我们内心的改变，其实我们内心也都在 update。那透过这样的 update， 我们就要去调整。那调整之下，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反复持续的这样的一个一直往前的去做这样的准备跟调整 update 的过程嘛，我们能够确实，我个人的目标了哈，真的能够做到所谓我们要有善生，好好活你这个珍贵的生命哈。那很自然的，你在这个过程走得很踏实，也觉得了无遗憾。那其实那个时刻来啊，应该就很容易，比较容易放得下，能够所谓善终吧。好，我自己的揣测是这样，因为我还没有善终嘛，所以也不晓得到底这样会不会哈。只是说稍微理智来思考的话，似乎只是会觉得说善终绝对不是那么简单。你画一，比如说你打个东西打到就你的了，大概不会是这样吧，不容易这样吧，应该是要靠现在当下开始到那个时间点来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怎么样去累积去学习经营才有可能达成吧。而这个达成其实是没办法靠所谓真正很拼命努力的去争取就来了，可能需要各个面向大家互相学习揣观摩之下哈，才能够有机会互相能够在互相彼此鼓励之下而能够有机会达成吧。哦，这个是我个人的粗浅的体会了哈。那也这边跟大家做分享。那如同我刚刚说，这个是我们是共学哈，所以我只是提出一些抛砖引玉的想法。那大家如果针对刚才我在谈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想法，都欢迎随时提出来。那不是在上课啦，哦，咱是去讨论啊。所以唔好愈来愈，我感觉大家愈来愈严肃，所以可以放轻松。想到什么，你安尼讲，阿弟们有啥物想法，都欢迎可以随时提出来。那既然这样子，我们是先请常言师，常言师有没有到这里有没有啥物feedback 或者例如什么想法，可以跟我们一起大家交流交流。 对，没有，我知道我为什么现在会坐在这里的原因。 什么原因？你有讲来听看嘛，什么原因？ 因为就是那个黄律师的思考跟我的想法一直我觉得是很接近的，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在谈善终，可是善终不是真的不是想了就善终的，那可是善生就可以保证善终。问题就是说什么叫善生，那就变成最后的四个字其实有包含两个议题嘛，就是到底什么是善终。 是， 那可能就是必须不断的实践调整，透过共学，这个是我一直在讲，透过共学，然后每个人自己实践，是在共学的过程当中去调整，然后就真的有一个善生的一种生命的历程，然后自己替自己保证可以善终。现在的善终太多是来自外，都在关注外面的议题。那不是说不要关注，比方说刚刚列出来的这一些，不管是医疗层面、法律层面，这些财务层面，其实都是应该要注意。可是那个注意就是身外的嘛，做那个安排相对是，我可能是出家人的关系，然后在家人是不是很容易，我不知道。啊，出家人什么都没有，会很容易。啊，就是连身外之物都没有很容易。那可是医疗照顾方面就不一定，就应该大家面对的都一样。那都相对的，法律在保障人民善这种善终的权利嘛，就是病者自主法、安眠疗护这一些。可是关键是 我们的心态有没有准备好， 嗯， 那个比较重要。所以我觉得那个黄律师刚刚讲的就是面面俱到，那这个面面俱到就确实就是透过共学然后逐渐实践调整。 嗯， 谢谢陈老师的分享，也跟现在我们的这个网路啊好像有点问题，所以直播可能有点中断，没关系。好，那我们就反正就继续聊吧。那这个刚才陈老师提到善身是什么，那的确也一直我一直在思考，一直没有很具体的答案，因为每个人对善身的理解不一样。所以我是希望我们在第四次大家一起共学的时候，能有机会大家来激荡一下，您认为您的善身是什么？哦，可以大家来做一些交流。哦，那另外提到法律面的那一些部分，我们再待会哦。没有网络。泡泡也限制。 我继续跑的问题。 再自动连线。 因为我手机 连线了，已经连线了。这里应该是有，只是他现在 有 现在 有 连上。哎，没有直播。 有 了。 是 几分钟？ 不是现在。 好，没关系。我们继续嘛，可是这里泡泡也没办法。没有动，好用。 加热点 ，需要用热点的方式吗？ 不用， 没关系。 它现在是那个直播一定要传上去，要跑才能开始新的直播，这样。 好。有吗？ 所以你用的那个软体是断的。 所以刚刚的网路突然断掉，所以直播就中断。 好， 就是这边。 现在有了吗？ 现在有了吗 ？哎，有，这边。 对不起啊，大姐才走错路。 没问题，没问题。好 ，OK 喽。所以我们再顺着刚才哈。看起来好了哈，那。 确 认一下， 我再确认一些啊。 无法写什么意思？又无法连接。 黄律师，您这边继续好了，我拿我电脑过直播。 哦。好，那我们就继续了啊。那所以说，刚才提到说我们为什么要有 ATP， 就是因为。觉得是有一些事情在我们死亡甚至我们丧失意识能力之前或者甚至死亡之前，如果有一些针对医疗照顾财务人生跟所谓的身后事能够有一些预先的准备的话，会不会比较好？哦，那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要准备，当然通过刚才讲的要学习累积，哦，那希望能够在实践之下能够定期的调整，那这样我们好好过好我们的人生啊，这样自然就比较有机会，我不敢讲保证啊，就比较有机会可以善终啊。那因为这样的状况之下，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这个 ATP 啊，就是这里讲的就是我们的知识有备的一个工具啊，那是一个乐活，我们要达到乐活善生的一个基础。 如果可以做到 ATP 的话，这是个人对这个样的一个定位啊。好，那接着就是说，刚我们这个郭先生还没到之前哦，也顺便跟郭先生说明一下，我们今天不是在上课，今天是大家到你来共学，所以放轻松，有想到什么想法，随时都可以打断，我们就来进行这个交流都没有问题，所以大家很轻松来听一些东西之下，然后在你的音符的一些东西之下，你有想到什么东西，那就可以分享出来，都没有问题。那所以刚才提到我们要准备，所以 ATP， 那 ATP 真的要具体做的话，我就是简单跟各位提，就是说就是有 2A 加 1G 的这样的一个 keyword 啦，会比较好掌握。那这个我也被建议过，就是说我好像都会穿插一些英文，那你但是你这样对可能对英文比较会有距离的人，他会不晓得你在讲什么，但这个是后续我们要努力在怎么样更大家可以更亲近懂的地方，这个我们会再进一步努力。所以现在不晓得现在直播是 OK 吗？ OK。 那现在直播 OK， 那跟刚才如果万一有在看直播的这个朋友跟大家抱歉，因为刚刚这里网络有点中断，所以直播也中断，那我们现在又重新再连线，请大家包涵，抱歉。好，那这个 2A1G， 所以这个 2A1G 讲的是什么，就是这里跟进一步跟大家报告，这个 2A 就是包含这里的 ACP 跟 AFP， 那 1G 就是这里的 Good Life。 好，那这个ACP 主要 focus 就是医疗面，然后 AFP 主要就是 focus 财务面，那 Good Life 这个人生面啊，会 plus 所谓的身后事这一块哦。那主要就是我们这一次大家跟大家一起共学有四次嘛，所以这一次是 overall 跟大家报告我个人的一些粗浅的对 ATP 的一些认识跟解读之外，那我们下礼拜会 focus 在所谓的 ACP， 就是医疗面这一块。那在下个礼拜9月15日会针对财务面，那最后对我来讲，我也是觉得最精彩的，不是说我人生有多精彩，我是要说因为它就是因人而异，那因人而异表示这没有一致的标准，没有一致的标准往好的来想，它就是充满着多面性、多元性、多样性，那这是多精彩，你看到每个人都不一样，都不会看到都一样的东西，那这个是多精彩的所谓的人生的三生面的呈现了，这个是非常精彩的一部分啊，这个就是要大家可以再来做一些交流，所以大概分这四次，今天以外的另外三次就是大概准备这样的安排。那所以细部什么叫做 ACP， 那什么叫做 AFP， 请容我们之后我们每一次再跟大家来做进一步的比较详细的一些讨论跟介绍，大概是这样。那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大伟有想到什么？我看你好像在想什么。 没有，我觉得 很完整啊。 这样子吗？都还没有听 因为其实我也思考过这个部分。 是。 我是从 天 人物我，还有这个身心摄灵来考虑。 哦。 所以刚好也其实中间就是有关于身体的部分，身心的部分确实是医疗面的哈。那物的部分来讲的话，就是财务部分啊。只是我大概会比较细分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给您做参考，就是。一个是有关于我自身对自己的自我实现的部分， 自我 一个是人际， 没 错，一个是对我本身的，一个是跟人际之间的，这个部分我把它切开来也就在人生面我可能做这样细分，这是我自己思考 的，就对内的跟向外的， 我对我自己的肯定等等，以及我对在世的一些。因缘的赛事的一些缘分的一个算是和解或者是这样子，我是以这四课我自己是人生四课我是这样想的。 这个比较属于灵性面的感觉， 对，你可以说是有关于跟大家做和解，不管是对天地人特别是人之间的这种和解， 哦，那这种部分的话是比较灵性的，没错。 这个是很重要啦，但是这个也是蛮难的一块哦，一般要所谓的 catch 这个也很难哦。我只是闪过，就是说我刚刚提到 ACP、ALP 这一些哈， 嗯， 其实 ACP 我们要做预为医疗，做一些预先做一些有关医疗的决定之外哈，其实很重要了，在那个决定预先做下来，但如果我们最好是不要有那个状况来用到这个预先的决定嘛。哦，那不要有那个状况，不是我们一直想不要不要不要，它就一定会不要发生嘛。那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我们尽量就会回溯到我们其实是老生常谈的啦，就是回溯到我们对自己身体，医疗是对自己身体肉身有关嘛，基本上嘛，当然心灵还有另外一个心，还有另外一个层次心理健康的问题。那不管怎么样，肉身涉及到所谓医疗，那我为了让这个医疗上场的机会不要那么高，那我就要先做医疗的发生，是因为你身体有状况发生的嘛，才要透过医疗来做治疗 cure 啊。那我如果让怎么样让这个身体状况能够降低它发生问题的这种几率，那就回到说我要珍惜这个肉身嘛，那不要去再挥霍使用这个肉身嘛，那就回到我们怎么做好健康管理。所以其实这个会有很大的，都会连一环扣一环，那就会发现到其实很多老生常谈的东西啊，你如果从我刚刚讲我们那个大方向一直往下思考，你就会发现不是那么单纯，我今天做了预立医疗决定我就高枕无忧，我就说反正有这个身体有这个状况发生，我已经做好这个决定，你就照这个决定帮我做。那其实预立医疗决定最好的状况是我用不到，对不对？因为如果用到表示我已经某程度哈，很大的状况是我已经没办法意识表示了，所以才会用到我的预立医疗决定。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那纵使我还有意识能力，也可能有这种状况的时候，可是有这种状况用我还有意识能力来贯彻我的预立医疗决定的状况之下，那我可不可以尽量让我还是可以不要用到这样的预立医疗决定？有时纵使在我意识能力之下。那就回到说我们的身体状况如果没有到需要我们去做那样决定的状况，那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还是回到再往前拉，就还是回到我们日常现在当下开始，以前过了就过了，你现在过了都没办法后悔了，对，后也没用。所以反正是当下开始，我们当下开始的身体的所谓的健康照护管理我们要不要做好？你如果都做好预医疗决定了，都高枕无忧了，那你每天都熬夜熬到两三点都还不睡，那你觉得这样的预医疗决定真的可以保证签了就善终吗？也未必吧，哈。所以就会回到说，其实你去思考它之后，你会想到说，其实很多事回到最后好像都是老生常谈的事，只是我们很容易就忘掉它了。那通过这样再拉回来，其实就会让我们再次有机会再去做调整我们现在的步骤。那 ALP 其实也一样，我们 ALP 强调是你也要做一些事先你一些资产的一些规划，万一你未来需要用到的时候你至少有一定的基础。那我要强调我们这个 ALP 不是像理专来告诉各位要怎么投资理财赚大钱增加财富，不是，是说你至少有一定，我们不管你是不是大富大贵还是多大富大贵，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就有经济上的需求了，经济上的需求那还是会涉及到一些资产的部分，那这些资产的部分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规划，这个规划不只为自己，也可能为你需要去担心照顾的人，所以要做这两项的规划内外。那这个规划也一样，你做了很多的规划，可是你每次都很挥霍，什么都要吃好，什么都要穿好，一定要开名车，那你这个规划到最后也是可能没有用嘛。好，所以说我现在意思就是说，还是回到我们都要做万一的状况来做准备，那对万一的状况做好准备，不是我们就挥霍放肆，完全就不做好了每天该做的一种所谓自己对自己的管理要求这一些，要不然其实这样的一个 一个预立的做法，其实只是给自己吃麻药而已啊，好像你自己先麻痹一下，好像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你都准备好了，其实问题还是存在着，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面向，我们可能可以多思考的。那人生面 good life 就是我刚才提了好几次，我们在20号那一次，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大家再多多来做一些思考。那这个 ACP 8号跟15号，因为我们陈云我们又做出这个 memo 这一本，那我们8号15号我会把这个单页就把它印出来，那大家可以利用一点时间，我们就可以填填看，就利用这个机会来填填看看你8号针对一些医疗的事项，你那个时间点你想到什么，你决定要做什么都没有关系，你把它写下来，就是让大家可以试着踹一下，然后做一些练习。那15号一样，我们会找一些比如说信托遗嘱这些相关的东西，我们可以让大家来看一下，或者甚至让大家来试着填填看，写写看，那我们可以做交流。所以希望我们这4次的这种共学不是很单向的，大家只是吸收 input， 希望是做到 interactive， 大家一起激荡，一起学习这样的一个方式，跟大家做这样的预告。好，那到这里有没有什么样想法要分享的？都没有吗？PPT 有没有什么想法？想到什么都没有关系。 我是觉得这一个4次的这个 是 很好，是一个很完整的，从 是 一开始，然后再做这个，就是 ACP 啦、AFP 啦，然后再来做这些东西。 嗯， 这样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讲。 嗯， 其实我们成年会也拍过很多次的。 对 对，啊，大家对于这一个动作都大概了解了，但是我觉得实际上的试做，实际上的操作写，那才是最更重要的。 是， 就是好。刚才我是决定下来走错边，所以是走回来。 拍水，没有弄得更清楚，拍水。那我们除了这个这4次的共学课之外，我们4、4期每个月的第四周的礼拜四晚上7点，还有我们的陈云咖啡。那陈云咖啡就会，我们上次是刚好介绍医疗委任代理人，所以大家就有4天，我刚刚也有做出这个医疗委任代理人的委任书，让大家可以4天，你在医疗面向，如果你要选一个，当你丧失意识能力没有办法表达意识的时候，选一个人帮你代为意识决定的时候，你要选谁，怎么选，我们上次也有让大家4天这一章啊。那在9月的咖啡我们会介绍议定监护，所以会有议定监护的这个制度的简单的说明，然后会有议定契约书的说明，然后让你去想想看，万一你有必要觉得需要有一个议定监护人，那你会打算怎么选，可以选谁，可以利用我们那一次的时间可以思考。那接着会有信托，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信托的一些相关一些 APC 的东西，然后会跟大家介绍信托监察人，你要不要有信托监察人的选任，来帮你确保信托的这个事务啊能够获得确实的执行。那最后第4次会介绍遗嘱，我们会让大家试试看填写一下遗嘱，然后有遗嘱执行人的一个选定，也让大家了解什么是遗嘱执行人，那怎么样来选，那会比较容易贯彻你遗嘱上面所表示的想法。好，那这个搭配我们这个共学课程 ATP 这个部分，那大家就可以更一个比较，除了一些理论上的东西的一些理解之外，实际的操作也可以透过这两个课程来做一些实践，然后大概跟大家做这样的宣传。好，那接着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要什么是 ATP 预立乐活上升计划，那为什么要 ATP？ 是因为有一些事情我们 为了防止万一我们突然就离开或者突然丧失意识能力，我们有一些事如果可以先 想一想把它写下来做一些规划， 会不会比较好。所以就是预先准备超前部署。那针对什么预先准备超前部署？医疗面、照护面、所谓财务面、人生面跟所谓的身后事，那透过这些事我们来做一些所谓的思考检讨跟所谓的规划。那要做这一些，它基本它会有几个大的一个面向，就刚刚提到医疗面向就是 ACP 的做法，财务面向就是 AOP 的做法， Good Life 的做法。那这一些大家有个理解之下，那跟着那我怎么开始、哦、我刚刚这个黄律师讲那么多啊，都好像蛮抽象，都要在空中飞的感觉绕去，那接着要怎么往下开始、哦、那我们就是也曾经也设计了这个所谓的 ATP 套组、哦、来看看大家可不可以试着踹用这种方式来开始的、哦、那第一个东西就是所谓的成因 Q 卡、哦、就是秀出来，那其实就是这样的卡片的东西，应该很多应该都有接触过的理解嘛，就这样的卡片的东西。那我们透过这个成因 Q 卡，让大家就是说可能针对一些必须要做这种生死议题的讨论的时候，不容易开口的时候，可以透过成因 Q 卡供完成因 Q 卡的方式，可以做一个比较 easy 的方式来开启。那这个 Q 卡其实我们里面有一个说明书，它的玩法你也可以一个人玩，一个人就可以玩，不是说一定要四个人。一个人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牌分三组，就是说你认为这些牌里面的问题，哪一些问题对你是最重要的，分一叠，哪一些问题对你来讲是还好普通，第二叠，哪一些对你来是不重要的，就分第三叠。你先做这样的尝试的分类，分类完了之后你拿最重要的，然后你去思考排序，这对你最重要，这一堆牌你把它排序之后，你去思考为什么这些对你是最重要的，那这样就是你自己可以做一些思考。这是一个人玩，那两个人玩也可以，两个人玩最好是家人或者你的最亲近的人玩。那怎么玩呢？就是说一样，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两副牌同时玩，也可以一副牌两次玩。比如说我跟我太太，那我先一样照刚才的模式，我一样这48张牌我分三叠，最重要、普通、不重要，我就挑了三叠，那我就把它记录下来，我挑了哪一些牌是我最重要的，哪一些是最不重要的。好，那我挑好记录好之后，假设我只有一副牌，我挑好记录好之后，我就把这副牌又交给我太太，那跟着由我太太来想，她站在我的立场，她以我的立场来想说啊，黄山龙大概什么事什么问题对她来讲是最重要的，那她一样，她试着用最重要、普通、不重要这样分好之后，那有她我太太认为黄山龙认为最重要的一叠所谓的问题牌，跟我自己挑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牌，那我们就可以比对，哎，有一些是有一致的，哎，有一些完全不一致，那我们就可以讨论为什么不一致，为什么你认为我认为 A 这张牌的问题对我来很重要，理由是什么？哎，那你没有选到这一张，为什么？那我认为不重要，你选最重要，为什么？那就可以透过这样来做一个所谓认知表达，应该说思考表达，然后对方可以认知你的针对什么问题，你的看法是什么，透过这样就可以两个人就可以做这样的对话交流。那我们比较除了这个一个人两个人之外，就是一般就是刚刚讲3到5个人玩，就是变成说我们就4个人，一般4个人可以玩，那就类似我们玩扑克牌这样，就可以大家分牌来玩，细节可能大家可以再参考。那我意思就是说可以透过这个卡的方式，让大家有一个工具可以切入一个起点，针对这个问题是包含医疗照护、包含财务面跟身后事这4个面向，甚至人生观、人生的问题，全部在这个问题48张牌里面都有呈现网罗这些问题。当然不是很完整，不过至少各个面向都有点到，所以可以让大家刚才提到 ATP Total Planning 这样角度来思考的时候， 他都有一些讯息可以让大家来做一些开始的一个讨论的一个起点啦、啊、齁、哦。那再来，那在这个不管我们自己一个玩、两个人玩、四个人玩的时候，我们在玩的过程一定会有一些想法出来。那这些想法我们如果记得住很好，啊，如果万一记不住可能稍纵即逝。那为了防止这个状况，所以我们又设计这个叫做成云 note， 啊，成云 note 就是这一张，就是这一本，啊，其实就是一个笔记本，啊，成云 note 这样的笔记本，那大家可以一边玩牌一边想之下，你想到了就把它记下来，笔记下来，那让你到时不要马上忘记了，至少有一些可以做索引参考，啊，那等到玩了几次，或者你思考觉得已经可以在这个时间点，你针对某个问题的想法已经某程度有一定的答案了，那参考你的 note 的这样的一些记载，最后就是我们会建议你就要把它正式写在这个所谓的 memo 上面，啊，那 memo 上面就有你的基本资料的记载，然后包括人生观、人生面的一些想法，那从医疗、照护、财务到身后事，几乎是牌上面 Q 卡上的问题，它的答案的项目我们都把它整理在这里，所以你就可以针对牌上思考的问题想到的答案就记在这个 memo 上面。那因为这个 memo 我觉得做的还算好看精美，那常常会觉得写下去又被盖啊，我掉去不拿，会觉得蛮可惜的，所以我们也把这个整个 memo 的内容电子档全部都PO到网站上了，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到我们成云的官网，然后搜寻那个成云好物，好东西的物，好的物品，成云好物这个 item， 那里面就有秀出 ATP 套组，那一直到成云 memo 这个地方，我们把整个这个内容全部 PDF 全部上传，所以你可以把它下载储存列印成单张的纸，那你就可以先踹在那个纸上，那等到你觉得某程度心静下来了，可以把它写上去这个 memo 正式的这个正原本上面了，你再把它腾上去，这个我们就建议也可以这样来踹。那这个写完了之后，建议就是说千万不要只有你自己知道，一定要让家人知道你写的这一本，当然至少让你的另一半知道，或者你最亲近的家人知道，那他才会知道说你针对这些想法曾经有一个记录在这里。那用不到最好，我也觉得用不到最好，但是你真的要用到的时候，他至少知道可以从这一本去了解你真的一些问题的想法。不过应该这本最后应该还是都会用得到，因为人总会走嘛。那这里面有所谓的身后事这一块，大概至少身后事这一块是用得到，所以还是可以让家人了解。那另外就回到 Q 卡的部分，我们做这一些 ATP 套组的这一些所谓的实践操作，其实很重要的是除了我们自己内心去思考整理之外，很重要的是要让家人知道，所以要分享给家人，所以我们很建议这个 Q 卡玩的时候要跟家人一起来玩，好，这个 Q 卡。那玩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也特别有这个，我们做这个叫做温馨小叮咛，也就是说 Q 卡跟家人一起玩的时候，跟家人玩的时候，最常会发生的就是家人太熟了嘛。那有时候在玩的过程，可能这个太太讲了一些，先生就觉得恭喜啊，根本不想在一乱搞，然后就会以自己的标准就会强加到太太的身上，那我们就会，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提醒这个状况，我们会比较俏皮的说，你这个太先生你已经犯规了，要给黄牌警告，黄牌警告。那这里就是说，我们有三个小叮咛，就是说这个玩 Q 卡都是自由自在，不要勉强，他随时都可以退出，也就是这个我们完全是自愿的，千万不要把这个玩这个事情当作义务，很压力很大，一定要表示什么。那再来就是表达分享不是指导，所以留意发言的时间，也就是说这是鼓励大家能够表达分享他的想法，不是我们在指导 玩者当中 A 在指导 B 这个问题，你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都是对外在指导，不是，是我们对内自己内求之后来分享给大家了解。那但是分享很好，但是往往我们有经验，一分享下去，有的人可能分享可能就分享超过十分钟甚至二十分钟都讲不完，那怎么办？那就别人就没得分享了，所以我会建议要留意发言时间。这个真的玩哦，要整个48张牌，透过4个人玩，要能够玩透那个问题啊，我想大概要10次以上才有可能，因为一次最后你最多只能分享3张牌，3个问题，所以总共45，假设45，你看你就要15次的 play 才能够玩透分享透15张牌，所以如果你比较急。就刚刚讲的，不用4个人玩，你自己想一想之下，也可以马上填这一本 memo， 也都是 OK， 只是说玩四个人玩这样的作用，很大的作用就是家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做一些想法的交流。那再来最后就是刚刚讲的，尊重彼此，不评断，学习静心倾听，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尊重不同看法的人，然后不要去架举别人的看法对或错，然后要留意听听看别人在讲什么，这个是我们在玩 Q 卡的时候要搭配这个我们叫温馨小叮咛卡，这个也跟大家报告。那透过这样 APP 套组的操作，我们马上把刚才 APP 讲得很抽象，好像很天马行空，那目标很重大，不容易达成的感觉，我们透过 ATP 套组，我们把它拉回来，拉到很现实很 low end 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大家就玩牌嘛，没有那么严肃嘛，就玩牌，玩了之后很多想法你就慢慢会去累积形成，形成累积，然后就会表达，然后自己会取舍选择，那就把它记下来吧，其实就是这个过程，这个 cycle 而已。 好，这个是 ATP 套组，所以就是刚才讲，透过这样的一个我们的 Q 卡的共有或者独有哈，然后就在其实这样的过程就在做 ATP， 那这个 ATP 之下，透过 Node 跟 Memo， 我们来把它做某一个时间点你针对这些问题想法的一个记录，那这个只是一个 ATP 套组的记录的模式，这个只是一个记录的模式，如果亲人之间也不排斥，也可以接受，其实都可以录影，甚至可以录影都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这个录影就是你在这个时间点针对什么问题，你的表达就可以让家人充分的理解。好，那是不是我们差不多要不要休息5分钟？休息5分钟好了，我看常言是有点。要不要休息一下？ 哦，还好。 看起来你好像要打坐入定的感觉了。 没有， 那就是不是需要休息一下？休息5分钟好了，我们简单针对刚才讲的，大家轻松的可以分享。想要洗手间也 OK。你有需要吗？刚刚你刚打，要不要洗手间？OK 吗？ OK， 有的，这个。 刚好点度一个字响。现在直播都 OK 吗？ 可以。 哦，拍谁拍谁？刚才真的中断拍谁？ 现在 看 看。 现在看得到。 有， 这 个 是 还是说我的 开始？没关系，要再换。 不要再换了。 对， 就 先这样。好。 哎， 又结束，你叫我先把它关掉就可以了，是不是？ 这个是之前的 哦， 这个是 现在在直播中， 这样 就好，对，明 年刚好我下面，因为我像我建议你直播，我在看，因为像就我们有玩过，刚才说那种， 对， 直播呢完全不像那种，这种你可能可以讲里面有几个题目， 是。 让直播的人看说，我这个 Q 卡，你说完 Q 卡到底有哪些题目，讲了一两个，或两三个，内容让你听一下，至少知道内容大概是 你要讨论的问题是什么？ 了解。 不然我们不知道你 Q 卡是什么东西。 我们。如果现在有在看直播，我刚刚瞄一下，好像只有两个人，还好。就是说，如果有真的有兴趣哦，我们网站上有 Q 卡的一些介绍，欢迎大家也可以看一下。那个威廷先生好 像 之前应该没有概念， 可以看一下里面的内容，这样子 大概看，可以让您参考一下，就这些。我们现在是有在准备拍那个 Q 卡的那个游玩的这个 video 了，教学 video。好，那现在他们还在准备，所以还没办法马上提供。 没有， 只要 你在讲话，在如果开始过来我看，因为完全没有接触过，那我们就讲。 对对。好。美如呢？美如有没有什么要跟分享一下？ 他就讲不清楚，所以自己来 上。分享就是说自己掌握比较快，这个不容易啊，因为其实每个我自己也是一直在踹，透过每一次思考会做调整，因为这个毕竟本来就是从抽象慢慢才能够具体，不容易。所以我才说要利用有一些时间哈，把什么叫做 ATP 能够做一个记录啊，让以后大家可以比较了解。 上个礼拜我去。马街啊， 啊对对对， 他们分享去 日本的这 些青年， 对，然后呢， 我注意到的就是说台湾 ACP 啊签署的非常少，进入很慢， 对， 啊虽然日本没有正式成为法律嘛， 对， 但然后日本也有他们的有关于这个。这次 ACP 的这一些在推动， 是 等于是各个社区各县自己在推动， 对， 没有成为一个， 但 这个趋势在日本是在做，它是比较没有强制性的这种做法， 对， 它因为它本身不用收费，它台湾 ACP 它只要在 自费 做，要自费要几千块钱， 哎， 所以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钱的关系，这方面也比较繁杂复杂，所以目前的签署的成效还不见。 你点到 ACP 两个很大的 key point， 大伟兄要不要分享一下？第一个签署数量少，第二个费用的问题。你看我。 第二个什么？ 费用的问题，有没有可以分享一下？ 其实三荣师他在这个部分，他提出的依他法律的观点来讲，认为只要是亲写，然后签字有日期的话，这个他就有一定的效力。那么现在我们根据病毒法所做的这个 ACP， 那一个是等于是它是最主要是可以连接医护以及健保的。好，那可以让医护在及时的时候知道，那他有他的用意，但是他也可以把自己。就受限了，再加上费用的问题，所以难怪目前大概15000个，我记得，确实是比较不容易。但是三荣师的这个讲法是方便法， 带水， 什么方便法呢？只要你能够想清楚，亲签加日期，就这个它就有一定的效力。只要你的亲人知道，懂得在适当时间来紧张的话，就是好。所以我非常认同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只是说。就 ACP 现在的那些医护他们所做的这个部分啊，他们受限于法。 这个我简单先分享一下，就是说 ACP 跟 AD 第一个这两个不一样啊。那我们一般讲 ACP 就是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就是本人的想法的所谓的 表达、形成表达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既然是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走了之后，走完之后，如果他有一些决定、一些想法，某程度清楚了，那就要做记录。建议是要做记录，其实不一定说他已经有什么具体的决定，只要他有一些想法浮现，他都可以做记录。而这个记录，刚刚提到了，你甚至拍录影带，就是这个过程把它录起来，就是一种记录。那如果你不要这样整个录影，就他最后的结论、一些想法，你把它记起来，这个也是一个记录，记成书面。但是那个记录的书面，它是 ACP 的过程的一个结果，那这个结果我们把它叫做 AD， 预立医疗决定。但是在国外它有不同的用语，包括国外美国甚至那个叫做 POST， POLST， 就是这个医嘱，它是一种医嘱，它也是认为，在国外很多学者认为它这个是一个 ACP 的结果，所以结果有不同的方式的呈现。那你要用书面才有签的问题，所以一般在日本，他们很有时候在学界学会什么，他们很 care 用语的精确度，就有一些人发言就说，我们这个 ACP 要不要签，马上后面就有人发言会说 ACP 是个过程， ACP 没有签的问题，然后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就会出来。那台湾其实现在在这一部分，包括所谓的医疗专业人员，他在做 ACP 门诊，有时候他这方面也没有区分得很清楚，他也会用 ACP 签了几份， ACP 没有签的啦， ACP 是一个过程，他不会签的，真的要签的是 ACP 的记录，他的结果的记录签了多少。那刚刚这是郭先生提到了，就是 ACP 目前它的结果 AD 签的数量还不够，这个是一个很大必须要讨论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到底是着重在那个 AD 结果签的份数重要，还是签之前的前面这个对话过程、思考的过程确实去做来的重要，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那如果你再真的细部研究，台湾走的方向，从政府到民间在推的主流，目前都是会比较 focus 在你签几份，那这个台大签几份，四联一签几份，高雄荣总签几份，卫福部都在看这个份数 AD 的份数。那我们在推也都说，你只要签 AD， 那好像就是我们刚刚开头讲的一切高枕无忧就可以善终的，都是这样的方向。但是如果你再去观察国外的做法，你会发现国外他在推的，不管政府明天在推的，他推什么，他推 ACP， 不是推 AD 签几份，他推的是那个过程的重要，而不是在推过程的结果的呈现重要。为什么？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你都好好活了，活得很精彩，活得很有价值，你都睡觉都可以偷笑，这人生这么精彩啊，那你能不能会不会就反正死也无憾啊，很容易就善终就走了。所以结果不是靠你去争取，结果是靠你去学习经营努力来的。那同样的道理，你就一直强调 AD 前几份这个所谓 ACP 的结果重要，还是你好好把这个对话、意见交流、分享的过程做好重要？那国外都在强调 ACP， 所以国外你会看到日本他把 ACP 叫做人生会议，人生会议，他把 ACP 当作是你这个人对你的人生要怎么去准备、规划、思考的一个所谓很重要会议。会议一个人不成会，跟谁？两个以上才有会，要跟谁会？跟家人、医疗人员的会议，他是用这个会议，然后来谈本人为中心，来谈本人的一些想法，让你去思考，让你去表达，然后你去做一些决定，最后如果可以要把它记录下来。所以记录只是在他推 ACP 过程当中的一环，结果那一环，不是你反而去强调就重视结果，过程那个前面要做，但是就很形式在做。我们现在的病主法的规定，实务在推， 这个面向是很强的，那值得我们要再思考的， 要比较谨慎的。那我要强调就是说，在没有病主法之前，我们很多人实际上在做，其实有没有做，有没有真的做病主法现在在走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结果？有啊，我们临近亲朋好友有一些大家都知道，长辈如果年纪很大了，大家家他的 儿女如果之前有沟通，都会觉得说真的到时候真的到什么状况了，不要再送急诊，不要再送医院了，让妈妈或者爸爸在家里就好好这样走掉了。这个需要 AD 签才敢这样做吗？没有啊，不就这样在做了吗？所以重点还是在哪里，不是有没有签 AD， 重点在哪里，在到那个时间点之前，相关的人有没有去做沟通、做表达，甚至本人意识清楚的时候有没有表达。如果本人意识清楚有表达说医药界不能跟我插供，就跟西医啊不能跟我插供，让我再艰苦还要什么三五项的三步啊，要再撑五六年绝对不行。他如果有表达，那以后的这些子女如果比较可以接受妈妈这种想法，他就会 follow， 对不对？所以重点是在哪里，在前面那个过程。那通过这样的例子，或许就有一点点 catch， 这个真的是不一样。包括美国、加拿大，他们在推，他们强调的 speak up， 就是说出来，说出来什么？就是你本人的想法要说出来，人家才会知道针对这个事情你有什么看法。那说出来，他在强调的是这个过程，对话的过程，他没有在强调记下来。如果说像我们一样 AD 那么重要，他会叫你记下来 write down， 他不会叫你 speak up， 他强调的是 speak up campaign， 他在推这个 speak up， 要说出来。为什么要说？说才会表达，表达人家听进去就会有 feedback， 你们才会对话。重点在对话，而不是在 write down 之下没有人知道。好，重点是这一些了。我想这个其实是在我下礼拜这部分会跟大家再说的更仔细一点，包括现行法、病主法，它作为针对 ACB， 国外的 ACB， 我们台湾引进之下，在立法化之下已经有一点调整。那这样的调整到底好还不好？好，我们可以利用下礼拜可以再来做一些讨论。好，好，那就回到我们今天这个 ATP OVO 来跟大家再继续介绍。刚才我们提到的是说，透过很抽象的 ATP 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然后我们目的要做什么，那这样做什么是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之下，那我们怎么样去开始，那透过 ATP 套组，这是一个我们的切入点。但不是说只有这样哦，一定还有很多很多别的可以做切入点。像我们有死亡咖啡馆，大家不知道听过死亡咖啡馆，他们有他们的桌游，包括我们台北四联一也有推一个大富翁的桌游，包括马街安宁病房也有推桌游，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工具，都可以让我们很容易去轻松的方式切入这个很严肃的主题，这都可以拿来好好的活用。好，那透过这样的 ATP 之下套组的运用之下，那大家如果仔细看会发现，哎，这个 Q 卡里面有一些问题，乍看真的不懂，哎，不懂它是什么。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学习，好，那学习才能够进一步去了解我们针对这个事情的一些理解，对不对？那能够再深入，能够再去思考我们是不是有调整的必要。所以第一个，首先针对 ATP这样的一个套组之下，我们要做什么？我想第一个一定要先思考啊。那这个思考其实如果常言师你们佛教在讲，可能就觉知觉察，是不是哈？还是有点落差，待会可以常言师再补充。反正就是想，你要想嘛，你没有想，脑袋里没有浮现这个问题意识的想法，你怎么往前走？就像我没有想要去爬山，我会去想要锻炼体力嘛？大概不会吧？哦。假设了哈，一定要先要有想，那想之下不是想很多事就可以成嘛，很多一定不了解，所以我们要透过学，那学的过程当中一定有一些东西你 catch 到，那之前不了解的，那为了防止你这个又忘掉了， 所以学的过程要做记录，要做笔记啦，所以把它记下来，然后笔记下来，想学笔记下来之外，如果可以透过讨论谈，然后透过讨论，那透过这种彼此的交流激荡，就是所谓的共学，可能会深化扩大你原来这个想法的面的这个面向跟 scale 跟深度，这个所以谈是很重要的。那谈了之后，针对一个问题谈了之后，比如说我随便讲，我们有没有卡这个问题叫做有没有想签预立医疗决定，就刚刚提到的预立医疗决定，病主法规定的预立医疗决定，这个问题，这张卡的问题是有没有想签预立医疗决定，然后透过这个问题，你想这是什么问题啊？如果不了解，你就要去学，去了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题目啊？什么叫做预立医疗决定啊？它的作用是什么呀？它要怎么做啊？就要去学它，学了之后你大概知道了，那你就觉得要把它过程当中学到的，哎，这是法律规定的用语哦。在什么法？病毒法第三条第三款有规定，那你就要做记录哦，原来是有这样的东西在。做了记录之下，你可能决定，假设在他这里有一个，就是说有个选项说，当你成为末期病人的时候，五种特定的临床条件，假设一种是末期病人，当你成为末期病人的状态的时候，你要接受还是拒绝所谓的维持生命治疗，他有这样的一个选项。好，那你要选择要还是接受还是拒绝，所以你透过想学记谈之下，你可能这个时候你就可能可以选择你要接受还是拒绝，那你要接受还是拒绝，你的考量的理由是什么，就是这里在跟大家说明的。那如果你想了然后学了，也在过程也记一些东西之下，跟别人交流意见了，最后你选择之下决定了，那很重要，你的决定要把它记录下来，所以要留下记录。那留下记录之外，就是刚刚提到的，人的想法、外在的环境一定会改变，所以千万不要觉得你现在留下的记录就是一成不变，像十戒一样都不能改，大概也不是这样哦。连佛法都说，佛陀都说，佛什么一切佛非佛非法哦。这个可能要尝试再指导，我一直没有记起来，所以说就会发现，就是你，他不是举个例子吗？和尚渡河需要那个船筏，需要船嘛，那个竹筏哈，那你当你筏就好像竹，佛法就好像竹筏一样，当你渡河了，你已经到彼岸了，你还有必要扛着这个竹筏去走吗？就要丢掉了嘛。所以同样的道理就是说，连佛法都可丢，那就会改，都会变，那你现在记的东西怎么会一成不变，完全不会改呢？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推病主法，在做 AD 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不小心没有去留意了，就以为说我这个民国109年9月4号签了这个 AD 了，那签了我就不管了，我注记就是9月4号的 AD 啊，之后经过很多很多的改变，我都没有去改啊，结果突然就事情发生了，还没有改，结果10年后事情发生了，结果一健保卡一掉一插，发现10年前有 AD， 10年前说我不接受维持生命治疗，10年后事情发生了，哎，已经没有办法，上市医师已经没办法再表示了，结果就变成要照10年前。你的决定来做哦，但是10年后真的是你现在的当下决定真的像你10年前一样吗？这是一个 question mark。 我再举个例子，这我常常提到，荷兰是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他们就发生一个例子，他们也类似，他们不是预立医疗决定，不是预立医疗的决定，是预立安乐死决定，他可以预立安乐死决定，所以有一个妇人，他就预立了安乐死决定，生意识清楚的时候，结果后来年纪大了，慢慢失智，成为失智症，失智症就越来越明显，最后就重度失智。那重度失智之下，在重度失智下，有时候会有那个张望的情况发生 ，BPSD 哈，还是 BTS 啊 ，BPSD 吧，就是 就是失智症的一些症候群就会出现，他会晚上起来走，晚会走出去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不晓得迷路了哈，这些症状就出现了。结果这些症状出现了之下，那个安乐死的医师就说啊，这个就是他已经到了这个不能够治疗的状态了，他已经陷入他所谓安乐死要求的条件，那个已经无法治愈，然后陷入痛苦的状态，所以医生就决定要启动他的预立安乐死决定，那就找他的家人，跟他的家人一起，就把那个失智症的 A 啊，妇人啊，就把他这个强制把他限制他的这个身体的行动之下，就硬要打那个所谓的那个安乐死的药剂，结果没想到那个失智的妇人啊，人的本能吧，他就抗拒他们打，他就甚至拔那个针筒这一些，结果就没有办法，就一下就没办法做了，他没办法做，就那个妇人，失智症的妇人已经没办法用言语表达他现在是不是拒绝安乐死，可是从他的动作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拒绝打药。那到底他十年前写的预立安乐死的决定优先有效，还是他现在没有言语但是肢体动作表达拒绝打药才是他本人的意思，这是一个伦理的难题、哦、但是最后那个家属跟医生还是觉得他自然已经立了预立疗决定，那虽然他现在是有这样的抗拒，可是失智症那样的抗拒他们不认为这是正常的意思表示，那个就是病，所以既然是病他们就可以忽略他现在这样的一个抗拒的意思表达，他虽然不是言语是一个肢体语言，他也认为这个可以不管他，所以最后硬就把他注射药剂就死掉了，死掉了之后这个案子爆发，那个医生就被起诉杀人罪， 被检察官 起诉杀人罪。但是我后来理解看听说日本有学者有讲，听说判无罪，一审判无罪、哦、那这个当然 这个是日本的， 没有荷兰，只是说日本有介绍、 哦、 我听有日本的学者跟我、哦、我跟他讨论这个 case， 他说后来听说一审判无罪，他也跟我这样讲、哦、不过我没有再深入去 research、啊、我只是说我这里要讲的不是有罪无罪起诉与否的问题，是在讲说十年前过去的意思决定书面哦，跟你现在当下的意思决定到底要哪个优先，这是一个永远的难题。在美国也很多学者认为要以当下，十年前二十年前的意思怎么会做遵守呢？可是你如果不照十年前二十年前书面的意思，你现在他已经上假设已经昏迷了，那怎么办？有过去的意思，我照过去的意思来走，跟我完全忽略过去的意思，我就照我现在认为该做的而下去做，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做？那就看你站在什么立场。医疗人员一定会觉得，大部分医疗人员为什么为一定会觉得，我有过去他的书面意思，我当然照他过去书面意思，我比较没有责任。我们病毒啊，现在就是这样的规定的脉络、哦、但是你如果站在所谓真正要为这个所谓本能的最佳利益来思考的时候，我们举个例子，刚刚那个例子如果在我们再延伸一下，假设他现在的状况，他十年前说不要维持生命治疗，不想要延长他自己的这种所谓没有品质的生命，是因为当时他的女儿根本没有结婚，也不会结婚，不想结婚，可是十年后他女儿突然缘分到了，结婚了，结婚了之后甚至怀孕了，那怀孕他想要抱孙，有个孙子在旁边，他现在虽然没办法表示意思，可是他之前意识能力清楚的时候一直这样跟他女儿讲，有可能跟他女儿讲，你记得找我孩子赶紧给我给啊，来给我口孙，你就要赶快让我有抱孙，我很希望你能够让我这个愿望可以达成，假设有讲过这些话，那你觉得如果你站在已经丧失意识能力的这个病人的角度来看他的时候，你会觉得已经怀孕的女儿准备生产 小孙女要出生了，要让这个妇人维持到小孙女出生，还是不用管？他以前曾经讲过了这个意愿的表达，这又是一个难题。但我们台湾很可惜哈，我应该不止台湾了，世界都一样，要碰到很耐心、很愿意真的去花时间去做这么 over 的理解的这样的医疗人员，毕竟有困难了。但是只是说，我们这里只是点说这个所谓的意识决定啊，千万不要那么单纯化，认为这个时候写以后就是这样，其实还是很多很多可能可以调整改变的地方。我是要强调这个概念，那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一定要这个修正啊，当然我们不是要实践调整嘛，哦，要这样的一个想法。好，这个是，所以这个就是在谈在做 ACP 的时候，可能我们必须要去做到可以去考虑的一些步骤。到底怎么样？对，哎， 谢谢， 希望再 我们下次 再分享。 会， 谢 谢。 他有事必须先离开。 对，我有先报告过。 不敢不敢， 您继续，谢谢。 好，那我们接着，好，这个记录下就是刚才讲的修嘛，要修正，就随时要能够有机会就要修正。好，那也不是说我刚刚讲的这个七个步骤，这个所谓的想记，想学记谈，选记修而已。每个人在实际在思考的过程，或许你想到了一些符合你的步骤，或许不一样，你就可以做参考，然后做你觉得最适合你自己的方式来做一些实际的实践操作。好，那这里这张图是要跟大家说明的是说，我们尤其是在做 Q 卡的讨论的时候，跟家人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我会比较建议就是说，我们可能不是单纯的一个说明，我们现在病毒法在做 ACPAD 就是在做说明会的状况比较大，也就是说我说明，我跟你说医疗人员跟病人说病毒法你有什么自主权，然后你可以做什么样的 AD， 那你可以选择医疗委任代理人，那这个临床条件五种特定临床条件讲的是什么，那你可以选择拒绝或接受，他都在说这一些，这一些只是在针对我们规定事项由医疗人员跟你做说明。但是其实 ACP 强调的不是单项的说明， ACP 强调的是什么？多项的沟通。那这一条这个图就是让大家很清楚可以参考的，就是说我们在做的就是一个这样所谓的多项沟通。这个讲的就是我们一定以本人为中心，然后本人当下本人针对某比如说某一个医疗选项他的看法，那比如说我刚刚举的那个荷兰的老妇人的例子，他当下可能没有办法予以表达，但是他当下他拒绝打这个安乐死的药剂，当下是拒绝。可是我们除了当下之外，我们要回顾本人在过去针对这个医疗选项有没有曾经表示过意思，就是我们刚刚讲他有没有过去有没有写过誉为意识决定的一个书面一个记录，如果有，那我们就要综合他现在的想法，参考他过去的记录，然后再针对我现在做了什么决定之下，对于他未来他的生活品质的影响会是什么。假设他今天我们选择了我们让他接受这个所谓的气切，接受管灌喂食，那他可能可以延长生命，可是他可能就是会长期卧床，这是一种。那第二种就是说，那如果他不要做这一些，他虽然这个可能没有办法延长寿命，不过他可能还是可以，因为他没有插管自由，他不会被绑住，因为你只要插管你会不舒服，很自然你就会想要去拔掉你身上的管灌这些，那为了要防止你拔掉就会绑你，对不对？我们病人就会被束缚绑在床上，那如果你不这样 不管灌不会被绑，那是不是就比较也可以下来走动，甚至可以陪他去医院或者家里去走动，那这个就是你这个现在这个决定会影响到他未来的生活品质， 这种状况要一并考量。所以我们说先站在本人当下的立场，看看他过去的意识决定参考一起考量之下，然后再对未来这个现在的决定对未来可能他的生活品质等等的影响会是什么，这三个站在本人的时间现在过去跟未来的这个时间轴，这个时间轴来思考本人到底针对这个所谓的选择他的看法会是什么，他的决定会是什么。那在这个决定的过程当中，可能本人就会讲出他的想法，那我们旁边就有这些不同角色的人一起跟他讨论，比如说他的家属，比如说他的医疗连带人，比如说他的医疗照护团队，比如说他的很好的朋友等等，这一些人他们就站在他们不同的立场，家属的立场，朋友的立场，医疗专业人员的立场，这些不同的立场我把它叫做不同的 position， 英文的 position， 不同的立场，那透过本人的意见的表达就是我们讲所谓的 output， 那这个家属听到本人的 output 的想法，这个想法对家属来讲它是属于 input， 对不对？我听到你的讲法，那家属听到本人 output 的一些想法，家属也有他的想法之下，家属也讲出他的想法，那家属这个时候讲出他的想法就是家属的 output， 那家属讲出想法的 output， 本人就听进去的话，那对本人来讲也是一个 input， 那本人的 output 他人话的想法对他来讲的 input， 那在这个 output 的 input 的过程当中，不是我们单纯讲一个交换而已，它是一个互相 mix 的这样的一个化学变化，一个有机的这种变化就在我们本人的脑海就产生了。所以我把这个 output 的 input 的这个交流过程，我把它叫做是 organic， 有机的变化 organic。我们强调的 organic learning 就是一个不是单向的，一就学一，一就学二就学二，不是，它是一个我们没办法想象的那种多变的一种有机的这种发展，那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那样的一个有机变化的一个思想的改变啊，那所以这个我把它叫做 organic。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本能的现在过去未来时间轴线 time，我把它叫做 T， 不同主体之间站在不同的位置做所谓的想法的交流，那就本能 output 的过程当中这个想法的一种演变，然后有机的这种变化，我把它叫做 organic 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 O 了，所以 TPO 在做，我会建议就是说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TPO 的，我把这个叫做 ATP 的 TPO 三轴线的这样的一个思考的操作方法了， TPO 三轴线，那所以我们刚才谈的 ATP 套组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启动你去思考 ATP 的一些问题，然后实际去操作记录 ATP，但只有这个所谓的套组之下，如果你觉得还不够，那其实真的在讨论的过程就要踹这样一个 ATP 的方式，这样一个 TPO 的三轴线的方式来跟你的家人甚至你的医疗的团队来做这样的讨论。 T position position 对 time 就是站在本能的现在过去未来他可能他的想法来做思考，然后不是你本人只有思考，我们刚才强调一直强调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思考而已，建议把家人这些都要纳进来听听看家人的看法怎么样，然后他可以让他有参与，他也比较清楚针对这个问题你的想法是什么，那他也贡献他的想法让你做参考，那在本来你的想法可能是 A， 经过家人的给你一些想法之下，你可能变 A plus，那 A plus 已经有你家人的想法，那你家人针对 A plus 是不是比较容易接受？为什么？我们都会这样嘛，我的意见有进来的结论我都比较可以支持嘛，都是这样嘛，我讲老半天你都不支持都没有采纳，那你的决定我也不一定那么能够接受，那我们最重要的不是你去所谓的意思表达而已，最重要是表达决定之后要能够实现， 那实现绝对也不是靠法律强制说 AD 有法律的效力，大家就要照 AD 这么硬邦邦的这样的一个执行的问题，不是的。他应该要的是什么？是这个决定可以实现，是大家都能够接受，大家共同去执行的实现，那这样不是比较圆满吗？那要这样的圆满，绝对不是我单纯的自己想自己写，哎，白纸黑字叫这行，不是嘛？一定是白纸黑字下楼进行，大家来交换意见之下，阿尼玛也让这句话来看完嘛，看完阿尼过来呢，阿尼走。那至少这样的过程有走的话，以后要执行这个书面的时候，家属是不是比较不会有意见？那结果我们现在病毒法有一点变成说这方面比较没有琢磨，反而一直在琢磨那个书面有签出来，签出来之下，医院如果医师如果照这个书面执行，病人家属没让来插，没让来干扰，但法律这样明文规定，那没让来插没让来干扰，乍看似乎是医病关系，因为这个法律规定就有一定的路我在那一边，家医生一定他照 AD 做，家属就不能来做反对，可是真的这样就和谐了吗？圆满的吗？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没有病毒法之前，只要我们家属跟本人有聊过，那最后我们跟主治医讲，主治医师讲说之前跟妈妈有谈过，或者跟爸爸有谈过，我们决定怎么样，跟主治医生一谈一谈，其实主治医师也大概都会同意，那你们就回家去疗养，那有需要医疗上的资源，甚至引荐你居家医疗到家里去服务你，那这个过程是一个人决定，大家全部执行 follow 他的去执行去做吗？不是，是大家有一种沟通讨论之下，那大家就一起来促成，最后让你可以照你的想法去走最后这一里路，这样其实是不是才是真正的圆满呢？才是真正所谓的病人自主的圆满的实现呢？啊，就很可惜，我们现在实务上似乎这一块反而大家有点跳开了。一直在强调法律是怎么样，所以医生可以怎么样，病人家属不能怎么样，那这样其实你是把对立拉到医病关系，而不是把和谐带到医病关系，哦，这个是值得我们可以再思考的，哦，好，所以我要强调是说我们 ADP 套组可以这样来踹，那踹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要更深入的讨论一些问题，跟病人跟本人跟家属讨论一些问题，甚至已经有疾病确诊，那会有医疗团队的角色就出现了，你要把医疗团队拉进来，那如果你要选择所谓的医疗委任代理人，甚至要把医疗委任代理人拉进来，哦，这个谈的是医疗面，那如果你今天谈的是财务面，如果你有指定议定监护人，有指定遗嘱执行人，你在讨论这些过程的时候，这个 HCA 其实就是可以用遗嘱执行人议定监护人来做替代，他们就要加入这些讨论，所以这个 ATP 谈的不是只有医疗面哦，我是说 ATP 不管 ACP 不管 AFP 都可以用这个模式来串，怎么样深入更深入更广的方式来讨论你认为需要事先讨论的决定的一些议题，都是可以用这个方式。 好，那接着就是这一章是要跟大家说，就是说我也一直提醒自己啊，就是说我们这些事啊，我们一定都是从自己做起，为什么？因为自己最可以自主自己，我们千万不要 ADP 听一听，那有一些概念的一直跟长辈讲 ADI 做 ADP， 咱来去按时间来规划啊，不你告诉孙女安哪，你无法多决定啊，我们是要来给你决定，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变成是在强求他人要做了，哦，所以我一直强调就是说我成营会的宗旨是要从会员自身做起，不是要会员去影响去要求他的家人要做，这样不是说不行，但是可以做的就自己先做起，自己先做起，自己做到了，其实家人会看，那家人就会觉得哎，你都做了，那为什么你要做？那为什么他没有做？或许通过这个过程，他会想要了解，了解之下，你再跟他做说明、做解释， 然后把好的你认为好的也介绍给他，那这样会不会比较好？而不是你自己都没有做，他都做不到，然后听很多啊，马上就瞪眼头跟老伯讲，或者这样跟兄弟姐妹就讲，跟太太就讲，这样未必是合适的。所以我这里特别很强调，就是说一定要从己身做起啊。所以我们常常会谈这个问题，常常会碰到朋友会讲说，我是什么来跟许多讲这啊，讲都未讲的嘛。那一个讲，告诉又说我怎么样，那我都会跟他讲，啊，你莫讲，是你自己先走，自己先走，你自己话都走。上一辈的人，长辈我们不一定可以影响到他了，但是你可以自己做起。如果你这个体会，你有想要做一些准备，你可以自己先做起。你自己做起，可不可以影响到你的下一辈？可以，为什么？因为你的意识很清楚了，我就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那也拉他们进来这个过程的话，他们也知道你想要这样这样这样，那整个这个过程，上一辈没办法这样，至少从你开始这一辈，跟你的下一辈，哎，你们就在做改变了。那你这样就会不止你可以想到，你可以照你的方式走最后这一段路，甚至你也可以帮你的下一辈节省很多他们的麻烦跟负担，因为他们都已经知道你怎么做了，你想要怎么做了。如果你都没有讲啊，事情发生了，他们要开始猜，你这到底爸爸是要怎么走，妈妈是要怎么走，老大说了呢，老二说了呢，啊，你美国那个老三打电话说不是这样，啊，你们不是很麻烦吗？啊，只有一个当然又另当别论，然后他说了算，对不对？可是如果不是一个小孩，就会有这一些。那最重要的是说，如果你没有先做决定，那家属小孩要帮你做决定，不管是一个以上要帮你做决定，他到最后他这个决定如果他是够孝顺，啊，他都会成为他心里的负担，这个后坐力啊，一直会存在到他一辈子可能都没办法善。我们举刚才最极端的例子，这个已经插管或者要不要插管这个决定，一个女儿要帮爸爸决定插管，插下去，结果爸爸三年五年都还在，结果兄弟姐妹大家 complain 到要死，啊，你当时也别决定插管，爱着爸爸嘛好照，免这忝，啊，其实后面是大家很累了，照顾很累了，医药费负担很重了，大家开始会 complain。那你做决定的这个女儿，你看她压力大不大？好，再倒过来，如果没有插管，但是隔三年突然医学进步发达，哎，一个本来绝症的东西突然有机会可以治了，那他就想啊，为什么当时我不让他多撑一点，搞不好有机会可以多活三年，现在搞不好病好了。那你觉得这个决定，不管决定 A 或 B， 他的压力后作用都在。所以与其你如果这么样疼爱你的下一代，你千万就不要把这个负担交给你的下一代。如果可以，你要先做决定，做一个决定在哪里。那回到刚才，你这个决定是不是一定准？也不一定哦。但是有比没有好，我们只能这样讲。可是有比没有好，你不能反而说这个有就是一切了。我要讲的是这一点，哦，那所以就会回到很多都是相对的嘛，没有绝对的，真的都是这样。啊，只是我们人所知有限，能力有限，变成说可以做的就尽量做，只能这样。回到刚才讲，对他来讲，可以做的就尽量准备吧，用不到最好，用得到，哎，好在有一点点准备，就是这样。所以这里要强调就是说 ，ATP 有这样的理解，但要可以从自身做起，有机会跟长辈沟通，没有不要去强求，那只是己身做起，拉自己的晚辈一起来做，或许是一个比较可以尝试的方向，哦。那有的可能会觉得，哦，没有小孩，像我没有小孩，或者没有结婚，那家人也可能不一定合适都在我身边，那我做这些我要跟谁讲这些，那谁要我这些决定谁要来帮我执行，哦，这个就是又做一点小广告，这个就是我们陈云的 mission 或者说是 vision 之一啦。我一直想说，未来我们成员如果可以永续发展， 针对有这样需求，要有一个可信赖的人可以帮你做医疗决定，或者帮你执行你的医疗决定，我们成因都希望有这个机会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因为未来一定大概不容易什么都要靠家人靠小孩，还是得找到一个没有血亲关系，没有血亲关系但是你会觉得很信任的人，那个人他也会走，所以如果一个法人能够永续的发展，这个法人就可以让当作我们一个可以信赖的机构。这个是跟各位报告，希望成因有这样的，有成因是有这样的 vision， 也能够希望能够做到 mission 啊，但是需要一步一步啊，大家能够接受，还能够往下走啊，这个是跟大家顺便报告啊这个部分啊。那再来就是这里就是说，那整个过程又回到我们第一章讲的啊，我们要做到这么多事，单单靠一个人是很辛苦了。那也会有局限，所以这个就学习我们常言师讲的，就是说我们要共学，学是一切，真的学是一切。我们在娘胎就开始学了，只是我们或许不会意识到那个叫学。为什么？我们其实在娘胎就在学呼吸了，我们生理很自然就在学呼吸，透过脐带我们在学习怎么样成长，吸收妈妈给的养分，我们都在学，只是我们后来出生了长大成长了，慢慢觉得好像只有到学校才叫学，其实不是的。所以我也一直不觉得学历才是学，社会上很多人各式各样各阶层的人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因为他们也都在学，所以这个学是这么重要，我们一定要学到老学到终嘛，所以共学是很重要的。那有共学，透过大家的激荡，一定会 create 一些东西出来。那这个 create 这些东西出来，大家就可以 share， 会有一种共同的 share 的感觉。那这样的 share 的感觉之下，我们可不可以大家可以在生命终点最后一刻来临之前，大家是共生的，我们不是冷淡的，大家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有一些共生的互相的连结，那最后慢慢慢慢一起，可能前后会有顺序，会有阶段的不同，但不管怎么样，只要在 overlap 的这一段，不管长或短，这个就是我们的共老的过程，这个就是我的期待，可以透过 ATP 的一些准备，然后某程度有一个基本的所谓的准备之下，但是随时要考虑要不要 update 之下，那最重要的回到我刚刚讲的善生的最根本，要好好的珍惜当下到那一刻来临之前的这个生命，活用你这个生命，怎么样经营你这个人生，然后不是一个人蒙着头去山林隐居拼命修行而已，你要透过这一些大家一起来，有没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理想。所以最后就是说能够从 Let's do ATP 开始，然后一起来共学，我把它这个叫做玉立乐活三生计划。大概其实我 overall 成员要做的想要推的，其实 overall 就是 ATP 这样一个概念。那这样一个概念的实践其实不是一步到位，也是一点一滴。那突然我记得很早前跟我们名人董先生，名人我们之前就我们从大概算是七十中心是三十年前了， 73年， 对啊，我们大学时代就认识了，我们社团的朋友，那我们陶丽萍也是的嘛，就我们之前大家就聚餐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聊这个想法了，聊那时候还没有说是不是真的能够成立，也放了一阵子，就大家讲说算了，因为成立社团法人要30个以上的发起人，要跨7个县市，那要人家要拿身份证影本出来，有时候就怕鬼子爷，人家会觉得说你要拿我的身份证干什么，所以要 单单成立踏出那一步就花了一番的周折。那成立也不是马上说哦一下就整个 picture 出来，也是一步一步。像这个 ATP 怎么出来，我也跟大家分享。ATP 这个用语怎么出来，其实就是刚才我们郭先生有提到，我们天府人社有赞助，用一个我们叫福人社叫做 Global Grants 啊这样的一个奖助金的赞助计划，跟那个福人基金会 The Rotary Foundation 申请经费补助，我们就做一个叫做 Global Grant 这样计划，我们组织这个跟台湾安宁照顾基金会合作，组织一个二十应该是26个28个了哈，这样一个团员组成，就是大概各大北中南还有东部哈，一些医院的安宁缓和医疗专业的团队的人员，就是医生、护理师、社工师等等，就组成那个团队去日本做这样 ACP 的交流。那在有一天晚上，我们这个吃饭啊，跟那个台湾在宅医疗协会余尚武医师，还有台北都兰诊所张凯平医师，还有我太太哈，还有两位通译口译老师一起在居酒屋吃饭。那吃饭就聊到 ACP， 聊一聊。我那时候一直在谈说，我们只有 ACP 医疗面，我一直觉得好像不够，应该要财务面也要做规划。那财务面规划，我那时候一直强调就是，我们来用语叫做 total preparation。全面的准备，英文的 prepare， 英文名词 preparation， 所以我说叫做 total preparation， 但是这个总是比较老口。那后来就聊聊，哎，既然医疗面预为准备叫做 ACP， advanced care planning， 那我医疗面以外财务面要进来，那我是不是就更全面呢？那我就把它说成 total 好了，所以才会有 advanced total planning。这样的用语就这样浮现，这个也是在一个所谓的对话的过程，只是差在有酒精催化。那平常跟家人讨论或许没有酒精催化，这样讨论下就 ATP 这个用语就这样出现了。那 ATP 大家如果有一点生物的概念，生物学的基础的基本的理解， ATP 是立腺体，我们人的细胞里面，细胞里面有一个叫立腺体，立腺体是掌管细胞能源的一个很重要的，应该是说叫做什么，一个也不是叫器官啦，就是一个组织啦哈。那这个立腺体当中很重要一块，就是靠 ATP 来产生能源，让我们细胞有活力可以运作。那所以我们为了让我们的人生啊能够活得更精彩，最后能够善终。那透过我们身体里面最小的细胞里面的所谓驱动细胞有能源的这样一个 ATP 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分子，现在叫什么，这个可能我要再研究一下，反正就 ATP 这个东西，那不过刚好给我们生命有活力，同时 ATP 可以让我们的人生有活力，好像又可以这样连结，所以 ATP 就是这样出来。那 ATP 出来之下跟 ACP ALP的结合，这个三个东西怎么出来？这个 Q 卡为什么叫 Q 卡？其实也是很莫名其妙，突然就讲到说，因为都是严肃的问题，我们不要那么严肃，所以我们他们本来就这个要叫陈云卡，陈云卡跟 Q 卡，大家听有没有什么不一样？Q 卡里面比较 cute， 轻松一点嘛，那刚好也是 question。所以我们就这样结合起来，好，那所以说很多都是一步一步，那突然就一个 idea， 它就可以连接，那刚好好像环环刚好都可以扣得起来，变成说我们这三样东西竟然可以透，变成就一个套组的概念，是这样。好，讲比较岔开了，那看看刚才这样的分享，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也可以，大家可以尽量发表。魏廷兄要不要第一次听太多这个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我觉得很面对现实的部分呢、啊，当然是有面对一些亲人死亡啊，当然有一些长辈亲友就开始就像你刚刚说的，因为我老大觉得应该很多，老二很多，老三很多，然后最后都吵成一团。 对， 对，只是说这应该要有一些这些方法，让后辈人比较可以和睦相处一点。 是是，我有知道问题就是起步啦。 对， 那这些问题可能产生的问题，就要把握时间，有机会看怎么好的 timing 就要做讨论。那这个就是我们建议，就是一个工具啦。那不一定要是这个，但是如果没有其他更好的，想到更好或更好用，也可以踹看这个。这个就是玩牌嘛。那用玩牌的方式，不一定要马上把长辈拉进来一起玩。可能你们去找长辈的时候，就故意跟太太跟小朋友讲好，我们就在阿公面前来生这个牌。那他可能已经生下啊，他什么希望啊？啊，你生这什么创啥？什么创啥？啊，你们就啊，无啦，啊，就是大家在佚佗佚佗嘛。啊，当透过这佚佗的过程，会当想法这个问题，家己会想法什么款？不要去直接说，哎，你要不要怎么样？而是让他好奇之下，他主动会问的时候，我们再跟他分享这个在做什么。啊，其实不要觉得这个没有影响。当结束了，你就故意又把它放在家里，那他可能就会去翻了之后，其实可能一次没有感觉，或者三个月都没有感觉，哎，突然他的同学，小学同学走了，他收到通知了，他去参加告别式，感受到那个气氛了，他突然闪过，哎，你怎么在身边摆啊，放在厝，回来之后啊，搁摕来看一下。那时候想法就开始变化了，所以不一定没有机会，但千万不要用强迫或者是单刀直入那么硬的方式。单刀直入只能说你自己决定了，把小孩找来一起玩。不过现在可能不一定了，小孩不一定听你们的。所以这个就是要利用一些工具啊，那这个问题不谈不会不发生。所以也要有这样的想法，说要及时啊，但及时也不能够太，也要拿捏，不要跑得急躁啊，这个真的很有它难的地方。哎，对不对？心里要表示什么？这样。 我不太懂，但是我就是提一个想法，就是说以前在医院的时候，救是不是医生的专业来做判定？ 然后 现在就是说，我们把它就是说让自己预立嘛，自己或者是家人来做的决定。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会对病人是不是最有利的，也不理解。我现在还在思考的东西，只是我觉得抛出这个议题让大家去思考。 李平有看法吗？针对他的问题，你有什么看法？ 因为我们都不是专业的，在医疗面的时候，当下的时候不是专业。 嗯。 那我的感觉是，以前妈妈他们在生病或干嘛的时候，马上就是因为医生有专业的判断能力，那他对这个比较概率，所以他会觉得说建议你的。可是。可是现在我们就是说把它给做这样的一个自主性来做这个家，那是不是是对这个病人是最有利的？来做决定，变成说是自己的家人做决定的时候，那是不是是对这个病人是最有利的？ 好，有没有在场？有没有 谁？我说刚刚上提到那个英国那个案例。比如说十年前，假设我存一千，然后我什么都不做，那他今天决定说他要救，可是到底是因为发病，就是不是真的自主说，哎，我要有这种被救，是因为发病脑筋不是没有办法控制我的意识的时候，我要救，那你这个判断是谁决定？然后你们一当然他的钱，我昨天才签的，我放弃急救，可是我今天的意识，假设他是可以讲话，可是他讲话。并不代表他是正常，他精神是正常的话，那你要用哪一个坐标？就像救不救这个问题。这医生呢，可能决定说，他现在说法，我之前说我放弃急救，现在说要救，那谁来判断他现在讲要救的精神状况下是真的想救，还是 发病的情况之下，不是他决定抢救。 嗯， 这个没有标准。 嗯，所以你法律签上去之后就。 嗯。 没有，法律是一个问题，是我觉得这个要实务上，就是实际上面对的时候，有很多是在那个当下很多情绪的一个纠结在那边，所以我就觉得就像刚刚讲，其实我为什么只有实务上面，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第一次跟黄三郎在谈的是2018年1月。 嗯。 我们第一次，那时候刚看了2018年1月，就是我们 你还有记录。 但是我跟他就把 他们放在你很合适做 ATP 留下记录。 对，我们台湾时候我们都在想， 2008还是18？ 2018年1月正式没有答，所以我就上两年说，它是一个过程，大家要去反复去思考去练习。简单讲，我跟你讲一个最简单，上礼拜我跟我姐来参加那个医疗文代代。其实呢，一个礼拜之内，其实我们这边就是体质有三个不同的想法。 哦。 就光一个礼拜，就以我来讲，我想说，我就医疗文代，第一个是我姐姐，她代表去行使一下，然后第二个来就是黄三荣，对，我就这样想。 嗯。 可是后来我当时讨论到说，其实你在那个当下，你把那决定就给你最亲的人，去对人很痛苦。对不对？你在那当下，你的亲密那边，他帮你决定要不要插管，他其实会很痛。所以我们后来第二个就想说，那我们第一社会应该是这种叫比较 第三者， 像黄站那种第三者，他会比较客观，他了解我，他了解这个过去我们工作，他比较喜欢。那我第二说，我第一圈就能变成一个第三者。可是到了后来，我们在讨论中就说，其实真正他毕竟不是在我身边的人，他可能是一个比较理智的人，可是真正来讲，最后还是回归到那个当下那个，就说像你我，也就是我们姐姐，我们两边相遇，他到最后他会不会遗憾？ 嗯， 所以这在人生都有很大的，那就好像说那个人他举例，你说那个病人要不要救他？其实，在那个情境上，其实每一个人都会不同的想法，只是在那个当下。什么是对他最好的，在不同时候会不同的答案，真的是这样，真的没有办法。我只能讲出自己的例子，像我的母亲去年走的那个刹那间，其实在那个刹那前，我还问了人家肯定是说怎么会这样，要不要插管？因为说后来那真的很纠结，你知道，因为要不要插管决定他在那边上会不会有没有机会再存活下来。那当我决定不要去插管，让他就这样顺着在家走那个当下，其实大多数人我的做法是对的。可是，在夜深时，我想说，我也会问我自己啊，我是不是没有给他一个活下去的机会？就是我还是会去错乱。我明明知道我当时不打算这样，可是我还是会错乱啊。基本上我现在听看了这么多，所以在你的当下，人要是去，因为很就是心里的不同模嘛。他们是起来，你知道，那要怎样把它化掉？所以真的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对这病人而言，他现在想法，不见得你能够帮他决定他是不是最对，真的没有办法。就像我的姐，他那个时候，他决定他什么他都不要做，他不要任何的急救，就是他上来他跟你讲。可是后来，当我就跟他讲说，我说你为什么不给我一个机会来照顾你？他突然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不要的原因并不是他不想活，他不要的原因是他不要拖累，他不要我过得跟像他一样去照顾妈妈，那是痛苦，所以他不活的意思不是他没有勇气，是他不想活了。可是当我有时候他会去思考，那他要不要试试看？这就是一种过程。所以，但是我不知道下次他会不会又改变。所以我想，这是个过程。所以是这样讲，对，要一直反复的去思考，去 改变是 OK 的。 对， 改变没有错，没有错，改变不是错，改变是正常的。 对啊，对啊，但是透过不同的练习，我们大概越来越清楚了解彼此的想法。那到最后，就到那个当下，你就会知道，在那个没有人会告诉你想法是对或错。在那个中间，如果大家都是对那个人最好。他就是那个，因为没有人会觉得那个病人他真的没有办法，这是我的想法。 有没有要 那我有另外一个问题问你，叫做下一个礼拜要谈到这个 ACP 的哈。 那我们成英会的角度是说，是对这个 ACP 的看法是怎样？是会鼓励会员去做，还是说有另外的一个做法？就是说我们是经过这个讨论，你等于是在做一样的哈。但是不一定就是要透过那正式的签署，对不对？这个 AD 啊， 我的 角度是不是这样子？ 我的个人的想法是觉得说 ACP 绝对鼓励做，不管你是到依照病毒法去所谓的门诊做 ACP 门诊做 ACP， 还是不要去做那个，只是你找家人来。我们就玩 Q 卡，这样来谈一些所谓医疗面的一些生死议题，这个也是 ACP， 这个就是 ACP 啊，不要说也是，这个就是 ACP， 我会尽量鼓励这个要做。但是如果你会担心说，万一你的家人当中有一些人会比较有他自己的想法，那跟你的想法会不一样，而他的坚持可能会影响到你的想法的实现的时候的执行或实现的时候，那会建议你还是 plus 要去做现在病毒法规定的医院的所谓的那个预立遥照物资商，然后签下 AD， 那个是比较有所谓病毒法的效力。那医生依照 AD 他去执行，刚才讲的家属不能够阻碍之外，医生这样做了之后，医生也没有刑事行政责任，所以就医生来讲他比较敢做。但是我觉得说这个是属于可能会有争议的状况下你去做这样的安排 OK 的。可是如果像我刚刚讲的一些例子，病毒法生效之前，包括李平也是这样啊，只要你家人有共识，家属也理解，家本人也有这样的想法，你们谈好你们决定了，我想主治医大概都不会反而倒过来说你每当出院我要跟你插管要跟你治到底，不可能。所以重点还是回到我刚刚讲的，重点不是你去医院门诊然后赶快签，重点反而是你要去安排跟家人讨论沟通这个 ACP 这一件事。我会觉得这个是可以一定要做了啊，做了之后Plus 你去做门诊 ，HP 门诊，然后去签 AD， 这个也没有不好啊，还是可以一起做。 我个人感觉哈，这个要签 AD 的话，对这个医生啊，比较会有一点避免被 家属找麻烦 的机会了，因为像你刚才讲的，这边两个兄弟说 OK 啊，但是美国那边的兄弟回来就要告。 对，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就是说，纵使我明明知道可能会有争执，我就赶快去做 ACP 门诊签 AD， 然后等着他来争执的时候我再说。依照病毒法，医生这样做是合法的，争执没有用，这是一个方式。跟你明明知道他们可能会有不同意见的。那你本来还意识清楚的时候，你要不要尝试把这些兄弟你的儿子找来一个一个讲你想要怎么样，最后大家一起来，老爸很清楚告诉你们有什么状况我就要怎么做，这个过程让大家有参与理解，理解之下你跟着再去做 ACP 签 AD 也都 OK， 只是说你有做前面这个沟通这个所谓的表达跟没有做而直接 AD 一比较，你觉得哪一个会比较 好？当然要事先沟通啊，找家人一起去。 所以 而且不只是家人而已，还有医疗的这种。 对，如果那时候主治医如果已经确诊了，主治医有很清楚的人选在那边，你甚至把医生都要拉进来一起谈。所以我要强调，就回到刚才讲，我们千万不要一再会想说我只要去 ACP 签 AD 就一切 OK 了，不是 的， 那个是可以做，但那个绝对不是绝对的一个完全的，它还是在往前拉，往前拉。所以，与其是说我签了 AD 以后，人家来争，家属来争执，我拿病毒法对抗他，还是我事先可以尽量沟通，让大家能够接受，或者能够follow我想要走的方向， 哪一个会比较好，我觉得还是前面该做，因为前面是一直试着把问题事先解决，然后纵使没办法解决，至少大家有沟通对话之下，真的发生最后那个结果要爆发衍生成更大问题的可能性相对可以期待降低。那如果你前面都没有做，只是做后面 AD 签的，那突然拿出事情发生了拿出来了，那 医生要照这个做，家属反弹不行，不能这样，还是要给我急救怎么样，坚持下去，那以后家属就会跟医生对抗，那其实你走也不好了，你也会挂念在这里。所以 我要再强调，就是说前面事先准备的重要性，而这个事先准备当然包括前面要把你已经可能会料想到一些状况事先来大家沟通，这个也是做好事啊，让你的晚辈尽量不会因为你的事在那边太争执，或者说他们有个方向，不会太争执是他们会吵的状况，啊，给他们比较少的压力是他们不会吵，但是那个决定的压力，像李明刚刚讲那个决定的压力可以比较可以降低啊，因为是大家都知道的，他这样决定只不过是有一个人代表妈妈来决定，其实那个就是妈妈的决定，大家也可以理解，至少他对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能够交代，就会是有这个效果。哦，这个在因为有拍一点时间，那拉回来刚才两个问题，名人刚刚提到说，那发病今天签不急救或者要安乐死，明天就不做了，那到底现在明天的这个意思表示到底比较是不是真正他有意识能力精神状态好的这个表示，这个基本上他也没有这样，他表示不要安乐死，他不是像昨天签的要安乐死一样，他今天表示不要安乐死，这个不要不是我们随随便便就说他有没有意识能力来判断，我们如果照英国的心智能力法的规定，我们大原则要推定一个人是有意识能力的，一个人叫做能力推定原则，除非你证明他没有意识能力，不然你都要相信把他当作有意识能力的人来对待，这个是大原则，如果这个原则没有确立，那谁来决定另外一个人没有意识能力，那就很危险了，我都可以随便说他没有意识能力，只因为我是医生可以吗？不行，所以能力推定原则第一个大原则，他有意识能力就说他有意识能力，除非你能够证明他没有意识能力，那怎么证明？下一步我们要先看看这个人他有没有脑部受伤，有没有神经系统受伤，先用客观面，如果他曾经比如说车祸脑部受伤，那我们就会怀疑他真的可能心智能力受影响了，或者他的神经系统有问题，那我们也可以这个都可以用医学判断有证据看得出来了，那我们就可以说他心智能力可能要注意了，那脑神经系统精神系统有问题不代表没有意识能力哦，你就再进一步下去判断，他有没有几个原则判断，第一个这个人能不能理解我现在告诉他的事，你现在要不要急救，急救会有怎么样，不急救会有怎么样，我告诉你，我告知你这样啊，你一定要判断你能不能理解我告诉你的，这第一个有没有 understanding， 第二个我告诉你之下这些讯息你能不能记忆住，能不能记住，我现在跟你讲了十分钟再来问你，我刚刚讲什么忘光了，那我们也可以说他可能没有意识能力了，可是如果他还大致记得，只是他还没有办法判下决定，那你就要认定他还是有意识能力哦。再下一步权衡，哦，就是说他理解你讲的，他也记得你讲的，他记忆你讲，理解你讲的，基于你讲的，然后他考量到他自己现在的状况未来的状况，他来权衡说那我到底要选择 A 还选择 B 啊，这个叫权衡，其实简单讲就是要选择啊。那他也可以权衡，然后最后他的决定可以表达的出来，只要这四点理解记忆权衡表达这四个面向都可以，我们就不能说他意识能力有问题，这样可以吗？但这是一般的判断的准则啦，可是如果真的往下这四个判断还是很模糊的时候，就要走到精神鉴定的专科，他用精神鉴定的方式， 来认定你到底有没有意识能力。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大原则，一个人他是被推定一定是有意识能力的。你包括我们去看到弱智的小朋友，或六弱智的朋友，或者是那个什么精神病院去，你都不能够马上说在医院里面呢就是没有意识能力哦。我们不能够 over 的说没有意识能力，他可能对很复杂的要不要去旅行，旅行怎么安排，他可能没有办法判断，但是他会决定他今天要穿那一件 T 恤，还是那一件黄色的衬衫，这样算不算有意识能力？算，在衣服的决定这个面向，他有意识能力。所以有没有意识能力，不是全有全无，还要 case by case 来判断。所以为什么要 case by case？ 回到刚才那个大原则，我们要尽量尊重推定一个人是有意识能力的。当你认定一个人没有意识能力，你就是剥夺他意识决定的能力，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在所谓的先进民主人权的这种时代啊，这个是没办法这样做的。这是我回答你的问题。那心理刚刚讲的，以前是专家说了算，可是你不要忘记，专家说的是对象是什么？是我的身体，了解是什么？所以我的身体，专家说切掉喉咙，切掉舌头，整个切掉，专家说这样才有用，你癌症才不会复发。那专家说了算呢？那你要不要接受？如果专家说了算，他是为病人好，他是这样的说法，那你就要接受之下，那你就整个舌头给他切掉啊，那不是就照这个决定去了吗？可是显然不是嘛，为什么？因为被切的是我，是我的身体，我这样一切，不是只有疾病是不是可以根治，我一切，本来我因为没有切的一些身体机能就没有了。我舌头整个跟你切掉，不要说整个切掉，切掉三分之一，我可能就不能没办法讲话了。那我没办法讲话，我没办法跟你沟通。如果我平常就是一个很喜欢跟人家聊天的人，那我已经被切了之后没办法聊天，我觉得我还有生活的品质吗？我就没有生活品质了嘛。那你就要选择，你到底要不切维持你的生活品质，做好你的疼痛控制，还是你要切跟他拼，再拼个一年，但是我可能就要关在家里，因为我没办法跟我以前一样跟人家讲，我每次讲话都听不清楚，我自己也不好意思，别人也没有耐心听你在那边讲，那你就没有你的生活品质，你就会越来越关在家里。所以这个需要选择，需要决定。那医生可以帮你做决定吗？医生他可以帮你决定的只是在医疗面，切掉，他跟你说切掉不会复发的机会超过 30%，我绝对不相信有个医生敢跟你讲切掉100%不会复发。他如果敢这样保证，那个医生没扯啊，因为不可能的事嘛。如果你这样讲就算，你就上帝啦，不可能嘛。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想到，他这样做，这样建议，这样做了，切了之后，你是他的病人，那你没有再回来，他跟你就没有关系了，他不会再去管你。可是你就要面对你每天的日常生活，因为切了之后的状况你要每天面对。所以什么叫做符合本人的最佳利益？不是只有从医疗面来看，还要看这个病人的生活品质面，他的选择，他想要的是什么，没有这么样的找医生来。这个就是一个长期的这种所谓医疗从父权主义医生说了算，慢慢改变成医生要告诉你要做什么，跟现在所谓的自主权，我说了算，病人说了算。为什么？病人的身体。可是慢慢又改变，病人说了算就流于太个人主义了，那变成病人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在世界上生存的。病人会出现是因为有父母，那有父母是因为什么生活到现在这么样大之后最后染病啊，必须要做决定，也是因为有从小这样很多，包括外在环境，包括所谓自己的内在的生长等等等等，很多连结关系之下，他才可以生长到这个阶段，最后不幸有病，他要做决定。所以就会变成说，这个决定 不是纯粹身体是你的，你个人百分之百决定，不是的，你就要考虑到跟你周遭有关系的这一些人他们的想法，这个叫做形成关系的自主权。以前是纯个人主义自主权，那是因为欧美民权主义的发展，以前的黑人人权、妇女人权都是被压抑的弱势，为了要凸显他们要有他们的主体性，所以他们要很强势的去主张我说了算，我的权利，我很清楚，这样才凸显得出来，才会扭转，不然没有被当作一个人看。可是慢慢你就会发现这个走过头了，就会成为说变成日文叫我干妈妈，就是说变成说我行我素了，因为我有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就会变这样的方向去。可是你就会发现世界不是这样运作的嘛，如果我喜欢就可以的话，那你就去深山自己去处理嘛。可是你去深山真的一个人就可以活吗？也不是哎，那是因为有一些环境让你可以一个人在那边活，有一些动物让你可以猎捕，假设对不对？所以就会回到说你的自主权不是百分之百个人主义式的自主，它是一个要考量跟你有关系互相的这种所谓关系的连结性之下来做决定的这样一个自主权，这个叫形成关系的自主权。心里了解意思吗？所以是以自主权为主，但是要慢慢调整，这个是要兼顾其他人。那李林刚才提到那个 HCA， 其实 HCA 不是选的就查一下弄面你的联络，不是 HCA 选的就是要定期的要谈，要见面，要跟你聊，你上次聊到这个主题啊，是这样你的看法，那跟你聊聊说有没有你的看法有没有改变，尤其是最近，比如说最近发生一个社会上很出名的什么案子，这个案子会跟你之前的想法会有关联，这个 HCA 就要很敏感度，他就要跟你联络，哎，是不是要见个面聊一聊，你当时什么最近什么看法，你现在真的已经发生那个事，我想聊聊你的想法有没有什么改变，或者你自己主动有改变，你就要主动找 HCA 来聊说本来跟他之前跟他聊了这个想法，你觉得因为那个事情给你一些不同的看法，你觉得好像你可以再从面向再多一些思考。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你要让你最及时你的想法要传达给你的 HCA 去 catch 他，才能够在你万一发生你丧失意识能力的时候，他能比较及时比较接近事实的去掌握你的想法之下来帮你做决定。所以 HCA 也绝对不是像我们刚才讲 AD 签的咱们已经签嘛，你都不去管了，委任代言人 HCA 委任下去五年八年多，那你委任这个就没有意义了。那为什么委任家人跟第三人差在一个地方，就是说因为家人一直跟你相处，他会知道你的想法可能随时在改变，像你刚才一个礼拜改变三次，所以他可以 catch 啊。可是你如果一般第三人，他可能不一定可以 catch。但不管怎么样，你不要一直想到改变改变，就一定要跟着一起改变嘛。有时候你的改变它是一个过程嘛，那这个过程你自己就要区隔一个时间点，一个时间点中间一直改没有关系，但是这个时间点改了，先这样 fix 定下来。那过程在一年中间你可以一直改都没有关系，那等到一年满了你再看这个一年的时间点要不要改你一年前做的决定，这个就是所谓的定期 update 的概念。那定期 update 是用时间的角度来看，有时候没有办法等到一年，因为有很多可能有一些突发状况，比如说本来不结婚的突然结婚了，为什么？奉子成婚的，那你本来想的那个东西要不要因为你奉子成婚之下那个东西要改了，对吧？因为本来你是自己一个人，想法都很单纯率性，什么都不要，可是你突然有小孩下一代人，就想什么东西要考虑这个小孩，什么东西要考虑这个另外一半对这个小孩的照顾与否，那你怎么可能不改？那怎么还要等到一年后吗？不一定啊，事情发生了就可以改。所以这个 update 是弹性的，用两个标准来看，有没有定期跟所谓的事件，只要两个一发生就要赶快调整，而不要就放着不管，那就不是你的及时想法。所以常言之命到下面我们， 我是很同意那个 是陶丽萍 那个在当场的时候，尤其是你刚刚讲的那个，在 有一点可以体会，就是最近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蛮有名的记者， 嗯， 那就是高级知识分子嘛， 对 对。那我之所以认识他，就是已经有几年了，他母亲，在屏东，那他上班那里，我这个朋友上班那里是在台北。那第一次是透过另外一个朋友介绍我们两个人认识，就是都是 Facebook 上的联络而已。那他的母亲就是，从几年前还没有完全 识字吗？ 他现在是完全不认的人了，完全是在那叫什么？ 照顾 中心这样子，是完全都。那他，你看到他，我认识他到现在，他就被紧急call，就是屏东那边就通知说，妈妈已经在。那个 弥留 了，所以就通知过来，他就你看到都是临时的，然后他就必须请假，然后就重回去，回去以后 稳定了，对， 好，这光这样子，然后最近一次大概就是上个月，也是就是通知已经然后冲下去，所以第一次那个朋友之所以认识我，是对介绍，就是在考虑要不要插管，因为等于是因为妈妈根本就没有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些，就要不要插管这件事，然后我们还联络到那个叫姓什么？怎么突然忘记？有一个叫陈理，有一个医师。 吕里安吗？ 叫陈理安。 吕双口吕，吕里安吗？ 不是 哦。 就是他都是很早在重视这个。 对，他是专门在死亡的这一块议题，他有一个基金，基金会在宣传。 是24小时 开始的。吕里安医师，对，吕里安。 半夜就call他，就赶快查那个他的电话，然后半夜就 call 他，因为这个医生好像在高雄嘛， 在屏东的样子。 对，就是 call 他。好了，那就这样子。可是那一次就为了要不要插管，对，这个就是你跟他讲专业的问题了。那可是，在养老院，他其实不涉及专业嘛，这个 照顾 插管，他们就是照顾方便嘛。好，那就。其实弄到现在，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完全识字，完全不省人事的状态。好，几年过去了，现在妈妈是完全没有不认识的工作。对，好，那这次不就冲下去了吗？又是还好，他现在是已经当主管了嘛。可是也是你临时这样，还是都得安排工作嘛哈。他就冲下去了，下去以后，医生就说：“那再试试这个抗生素。”那抗生素一下去有没有，整个症状又缓解了。在这个过程里边，其实这里边的境界已经是非常微妙。然后我一直强调很多年嘛，这女儿。他们有彼此之间的特殊的关系，父母那一代的关系，女儿跟这个母亲之间的关系，然后工作上，然后面对这个母亲母女之间的关系，刚刚那个谁在讲？大伟在讲，但是一个很复杂的现场。 对， 就是他这次一直在问医生说，我可以，他就是说女儿可以不可以主张不要再使用抗生素？ 如果他符合。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定义下的末期病人的状态是有机会，就由家属可以出具同意书， 就不要再做那些维持生命治疗。 可是医生从头到尾就是一直，然后医生就是说你这个观念实在太超前了。 怎么会？我听起来会觉得那个医生是没有安宁缓和医疗的概念的感觉啦。因为很多我们安宁缓和从2000年安宁缓和医疗条例通过生效到现在，其实安宁缓和医疗的这个概念并不是在所谓的医界普遍大家有认知甚至接受哦， 没有错，我就说你， 所以没有这个概念的医师，对，他就不会去觉得这个是一个 option 要提供给病人去思考的，他就不会提供 哦。 所以我说选医生很重要，就是说医生他要告诉病人要医疗选项给病人选择，他本身一定要知道有哪一些医疗选项嘛。我一定知道，我要知道 ABCD 这些医疗选项，我告诉你 ABCD 你病人来选择嘛，对不对？如果他已经把他的医疗选项已经剔除缓和医疗了，那他怎么可能把缓和医疗的选项告诉病人或者他的家属？那他的家属或病人根本就不会选择。那如果他不只是不了解，他甚至是了解之下排斥的，那他更不会提供这个选项吧。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所以国外也很强调 second opinion 很重要，就不一定要一定要问那个医生而已，他要问其他的医生寻求 second opinion， 在 second opinion 之下最后还是得回到我们怎么样做，站在长辈的立场怎么样对长辈是好的，也就是说继续这样长辈会喜欢吗？如果你是长辈你会希望这样吗？来思考你的决定该怎么做，那这个都是不得不面对的。可是从这个回到我要一直提的从己身做起，也就是说我们都看那么多别人的例子长辈的例子了，那为什么你不从自己先去做准备呢？因为不要觉得你不一定会发生这个状况，假设你发生了你有没有先准备？如果你有先准备你先表示了，再怎么样不管是不是符合病毒法则这个流程，只要白纸黑字是你本人的意愿，我觉得都有可能你意愿的效力啊，怎么会没有？有这样的效力之下，你的家属你的碰到一个比较好的有良善为病人着想的医师，他就会发了，他也不会去真的那 care 说病毒法那个流程怎么样，因为那已经不是医学伦理，它是法律，法律的遵守是最 low 的。就医生来讲，你如果医生一再讲法律，这个医生已经伦理面的深度就要再强化了，已经很可惜了。所以我要强调就是说，这个是我们自己从看这么多例子，为什么你自己没有赶快 catch 这个 有点类似给你 learning， 对不对？你就要去自己要做到，不然你一直在想别人长辈，那很纠结，可是你的自己完全没有准备，那这样也很可惜。好，很谢谢陈安师的分享。那最后这三位，魏婷跟你没有想要再分享什么？ 那大概是就想到这样子。 有没有？ 最难度的还是自己的家人。 嗯。 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就是你要帮家人选择或者是决定的时候，真的是最煎熬的。 嗯。 所以我也同意你讲的，可能是对他最好，不一定要选那个最对的。 嗯。 好像大家觉得这样才对。 嗯。 不见得对他是最好。对。可是有时候，尤其是长辈，就是他们嘴巴讲出来的，也并不一定代表他们内心的真正想法。 对，没错没错。 长辈真的，我才觉得说，其实最难的还是家人。嗯。 所以最难是家人，所以要尽量沟通，没有错。但是还是回到。因为最难看到的是家人，你就想到啊，我自己可以先做啊， 对啊， 就是这样嘛。但是自己像常老师讲的，没有那么容易。 太难了，因为你签的时候，到时候不要插管哦，到时候真的要插管的是那个当事人。 是啊，而且你常常选的那个，你是最后才来做的时候，你当初为什么不选另外一个？ 对， 这个就是你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对错。反正有去思考，这个就一次一次的思考，会深化你的一些想法嘛。那一定会让你，可能就是 timing 真的来的时候，你会比较更会想知道要怎么做了。我们只能这样期待这个好的方向发展，但绝对没有那么简单。但虽然没有那么简单，那有去想，有去思考，我觉得总是比没有好吧。应该是这样的哈， 我不知道我们的构选的内涵可能可以增加一些医疗方面的东西啦，因为我就想到，我觉得我们的人的复杂，另外一个 case 就是，你看他洗肾洗了17年，腹膜透析，然后17年下来那个就是有管子， 对对对， 那个地方当然就。现在就是钙化，然后容易感染。结果呢，这个大概是这两年，就大概两年前，然后他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说，都是他那个女儿，就是等于是一个礼拜带着他去医院看3个门诊，因为那个感染所带出来的问题。但是我心里在想说，因为你那个主治大夫看你17年的这个主治大夫太混了吧？为什么会？因为那年年就是副作用嘛，哈。那你为什么会让他那么辛苦的去看3科，然后拿一堆药回来？然后他是就吃这些药又出问题。 不同的问题。 好，然后呢？然后因为这里就显然就开始感染有问题了，医生就说哦，那不然趁现在赶快预埋一个管子，要改成血液透析，好，就真的又去动了这样的手术，预埋了一个管子，好，就这样他们就一直这样弄，好，把管子埋好以后，他才跟我说，这个17年前他刚发病的时候。就是血液透析不行，所以改成腹膜透析。那17年后，17年前不行的事情，为什么17年后变成可以？等于是他在这个医疗的过程里边，都到底有没有给出一个 正确的诊断？ 正确的啊，我原来一直觉得是他的这个主治大夫的问题，后来其实我慢慢，因为我跟这个家庭很熟。我就慢慢知道了，其实是你看人的感情很微妙，你知道吗？他一方面在满足于他认为女儿能够这样陪他去看医生是 孝顺， 他在满足这个，你很难想象，就是说你知道那个错乱，他那个抉择的时候的，他不是在想什么最好的或是最那个的，他。 所以我是觉得还是哈，看他人反照自己，我们自己要怎么做啦？因为要去改变别人，真的有时候不容易。那我们只能说看别人想自己。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会想怎么做？这个是我觉得最实际的啦，也比较好像没有那么压力复杂的感觉。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大家哈。